一提到味道，我们熟悉的有酸甜苦咸鲜这几种，但在最近科学家们又发现了第六种味道，肥，让味道家族有了新的小伙伴。科学家们是如何判定这种味道的？人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为什么说肥的发现会引起一场新的食品革命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肥是一种怎样的味道？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8月1号，我们先跟大家来说啊，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呢，8月1号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哎呀，这件事儿说起来呢，就让我觉得真是啊，这位科学家错过了一个让自己呢扬名立万的机会啊。这是什么情况呢？在1774年的8月1号，英国呢有一位著名的化学家，他的名字叫做普列斯特里，他呢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儿啊，把一个装有氧化汞的试管呢插入到了水银槽中，是开口向下的。水银槽的下端呢用直径大约12英寸的焦距20英寸的聚光镜呢来给它加热，结果呢在这个试管当中啊收集到了无色无味的气体，这种气体呢不溶于水，但蜡烛呢在这种气体的作用之下啊可以发出特别亮的光。这是什么气体呢？其实呢刚才跟各位一讲啊，想必各位就明白了，这就是氧气。在1774年的那个时候，其实呢在普利斯特里之前呢也没有人说过啊发现东西能烧是因为氧气的存在。虽然说呢普利斯特里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发现氧气的功劳啊，或者说确认氧气存在的功劳，并不是在他的身上。因为普利斯特里一生呢笃信燃素说，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科学家都特别奇怪，他们认为说很多东西能烧啊，并不是说和空气当中存在某些气体有关系，是因为空气当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元素，这种元素叫做燃素。正是因为燃素的存在，所以呢有些东西才可以烧，有些东西烧不了。你比如说在水里肯定就没有燃素嘛，要不然怎么大家在水里呢，这你点张纸，这纸是烧不着的呢。很多人都特别信这件事儿。于是呢普列斯特里虽然发现了氧气，但是后来他并没有确定这就是氧气。所以说我们今天回头讲来啊，看你能不能在科学的历史上，或者说在人类的文明进程史上呢，有一个属于你的独到的发现。不但说要勤学苦练，非常勤奋，还得要思维特别的开阔，不要老是僵化的来去守着自己的这一知半解。我们大家回顾了啊，在科学史上的8月1号，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化学家普列斯特里呢发现了氧气，但是他最终没确定这种气体就是氧气，真是太可惜了。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来唠唠嗑，今天呢是周末的时间，来跟各位呢说一个这样的研究。哎呀，这个研究呢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啊。这思考是什么呢？就虽然当人类面对激情的时候，当我们的本能在促使我们做出一些行为的时候，其实啊我们得掂量好啊，这事儿是不是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啊，并不是说让自己的本能来控制自己，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正确的，是没有错的。有些事情可能啊你从非常微观的角度来看，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有着巨大的潜在的伤害。有研究显示，接吻已经成为了取代吸烟和饮酒成为罹患头颈癌的最主要的危险因子。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法式接吻啊，就说的那什么湿吻呐、啊，可以传播呢人类乳突病毒，就是很多呢朋友都听过这种病毒的名字叫做 HPV。

好了，今天的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光峰做客这一期的节目，更加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我们还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接着聊。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中，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呢微信的方式呢添加订阅号听友吧，来为您喜欢的主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本节目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玉龙的号码是18号，要是各位觉得我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希望可以获得您宝贵的一票，第18号，谢谢您了。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哎，他怎么样啊？ 他妖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